哥，那我其实蛮调皮的，本来想讲笑话的，但突然我在下面唱歌的时候，感受到今天晚上这个题目实在是可能是我们当中很多人今晚可能是你可能最重要的一些改变的这个时刻，所以我好像心情也挺沉重，又笑不出来。我还是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吧。那我有一个老婆，对，现在这年头很重要，对。那三个孩子，老大快9岁，老二7岁，前面两个是女儿，那老三是儿子3岁。那每天晚上只有一个感受就是累，每天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累。那再三个孩子，那所以今天来这边呢，虽然开车4个小时，可是很放松。那那我在兰省小村，我们那边那个当趟就一条街，闹区就一条街，所以我们每次有北京上海的同学来，就是带他们看闹区，就小心啊，马上过了啊。但我们那边却有大概将近5000个华人的中国人的学生，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接触了很多许多第一次来到国外，第一次接触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今天呢，我就讲圣经这么厚一本，我只能讲第一页，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就请你翻到第一页。那你别看小看第一页，很多人从来没读过圣经，打开圣经第一页呢就看不下去了，看到第一句话就看不下去了。所以圣经第一页应该很好找，那以前别的牧师讲到都要叫你翻到哪里都找不到了，这样那我讲到你就找得到了。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念第一节，就一起念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就好了。那我把一些其他的经文都打在上面，让你能够有机会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圣经第一页，翻开第一页就是了。那我知道很多无神论者看到这一页心中就相当受不了，怎么会有这一句话。那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起立，就一起读这一句话就好了。因为是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一起起立来读。我们一起来，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再读一次，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今天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也造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的那位上帝。主，你帮助我们回来你面前来敬畏你，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转向来归向你，也可以回到家里来。今天求你自己圣灵自己动工，打开我们的心眼，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个事情呢，听起来会有一点像这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你，你有爷爷，你原来是个孤儿，从小被一个叔叔带大，爸爸是谁你也不知道，爸爸你大概知道是谁，但是突然有人跟你说你爷爷来找你了，你真的有爷爷。后来听这故事听下去，发现好像是你爸爸犯了什么家规逃家，然后你呢是从来没有在家里面生的人，那你也完全不知道你们家有谁。后来你爸爸死了，你就当了一辈子的孤儿，突然正在你人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爷爷出现，而且发现爷爷很有钱。哎，这故事听过没有？好像有一些类似这种故事。那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你真的有爷爷。我们人真的有一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一位父亲，他叫亚当。你如果再往下翻下一页你就知道，圣经如果看下一页，第一章26节就有了，他造了一个人叫做亚当， 又给他造一个妻子叫夏娃。然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犯了罪，吃了禁果，被上帝赶出来。那我们从今以后，人类就过着一个漂流的生活。我们感觉我们有家，可是找不到家。我们感觉这世界上有真爱，可是我们找不到。有真爱的这个感觉，不是我们观察宇宙来的。请问你真的观察到世界有真爱吗？除了看电影以外，可是我们心里面却相信有真爱。我们相信我应该不是就这么从石头里蹦出来，或者你妈妈有没有真的你妈妈告诉你是从垃圾桶垃圾桶捡回来的，有没有？我因为我真的碰到有人有真的有看那通常是你在十几岁的时候问我妈妈人是哪里来的，那个时候捡来的啊。我今天告诉你呢，你可能是你妈妈告诉你捡来的，可是我告诉你，你是有真正有祖宗有爷爷。那刚才你们听那些见证也谈到说看不到神啊，我也可以跟你讲另外一个比喻。有的时候你的手机收不到信号，不是这里没信号，可能是你手机有问题，有可能，比如说你摔过啊，你掉到马桶里面过啊，还有之类的。有没有可能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你感觉不到？这是你另外要想的一个问题。别人手机能够 work， 你的不能 work， maybe it's your problem。 所以这几个问题开始让你们思考。那我今天要开始讲的一个题目，其实叫做我要给你开始怀疑另外一个题目。那请帮我们翻到下面几页，看到圣经的第一页，开宗明义的阐明起初神创造了天地。那这一本圣经呢，是孕育了中东文化和西方文化将近3500年的重要著作，所以绝对不是小说童话故事。如果你觉得这是童话故事呢，怎么讲，我觉得童话故事反而是抄圣经的，这才是原版的童话故事。你看的童话故事都是山寨的。你们知不知道白雪公主的故事？就是讲到离题了，但是稍微讲一点。白雪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位小女孩，她在森林里面过着快乐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那跟小动物生活得很好。那后来呢，就嫁给了白马王子。那继母就很生气，然后给她吃苹果。听过这个故事吧？吃了苹果后他就死了。吃了苹果他就死了。死了之后呢，白马王子的爱就让他复活了，然后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是山寨版的，我跟你讲，原版的故事是上帝造了人，人在伊甸园里面过得很快乐的日子，后来人吃了苹果，大概不是苹果但是禁果，那死了。白马王子是耶稣基督来，他的爱拯救我们，使我们活过来，将来永远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是圣经的故事，不过是真的。那所以我今天要开始给你谈一下这个上帝创造我们的上帝。那下一页，可是你一定，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你一定有人会说，牧师等等，我们以前学的是进化论，应该在座都是吧，以前学的都是进化论，看你们表情应该都是。看下一页，那这是我们那边一位学生啊，进化论以前有学过。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进化论。那我希望你能开始，至少今天晚上我如果做到一件事情我就成功了，就是你开始怀疑进化论，我就成功了。无神论、唯物论、自然进化论有三大难题。这三大难题呢，是几乎所有真正学进化论都想要绕过的三大难题，就是你别提，别问这个问题。你如果在学校里面学进化论，你问老师这三个问题，你就会被我不知道老师会怎么罚你，但是你不会被老师喜欢，认为你在挑毛病。那三个麻烦，第一个是生命的起源，第二个是物种的稳定和跨越物种间进化的难度，第三是进化成功的几率。我再说，我的专业不是学这个，我不是学生物的，所以我有一点跨行，但是呢，我对这题目非常有兴趣， 我从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深刻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整本圣经如果这个题过不去，整本圣经就不用看了。我们这么厚一本圣经，如果第一句话你不同意，的确后面你就不用看了。所以我希望来讨论一下，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那第三个是进化成功的几率。第一个我们看第一个好了，生命的起源，生命到底是哪里来的，怎么样从无生命到有生命，这是进化论的第一大难题。 Evolutionist Professor Paul Davis admitted Nobody knows how a mixture of lifeless chemicals spontaneously organize themselves into the first living cell。 没有人真正知道一群或者一团， 你们都知道进化论一开始嘛，是一团泥然后被闪电打到，然后产生了第一个微生物，这 都同意是不是？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样从无生命变成有生命，这是最难的一个问题。 Andrew Ngo, Professor of Biology in Harvard said We don't really know how life originated on this planet。 这不是我编的，这的确是唯物论的人所说的，我们不知道生命的起源是什么。进化论是把生命起源当作是一个已经有，他不想提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开始谈生物怎么样从简单变成复杂的一个问题。可是他第一个问题他没有解决，生命的起源。看下一页，美国遗传学家，他其实是在克林顿总统的时候那个做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那个 leader， 他整个 project manager。 那他说把 How did a self-replicating organism arise in the first place， 也就是会一个自己会分裂的一个细胞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开始的。 It is fair to say that at the present time we simply do not know。 No current hypothesis comes close to explaining how the space of mere 150 million years the prebiotic environment that existed on planet Earth gave rise to life。 他说在这 150 million 怎么1亿，对不对，1亿5000万里面人类的这个生命怎么样从没有到有，没有一个人真正可以来解释的。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reasonable hypotheses have not been put forward, but their statistical probability of account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still seems remote。 这是 Francis Collins。 看下一页， 他继续说， The profound difficulties in defining a convincing pathway for life's origin have led some scientists, most notably Francis Crick, who with James Watson discovered the DNA double helix。 他是那个染色体的那个helix 怎么翻译，对，不好意思，我在美国受了教育，所以翻不过来了。To propose that life forms must have arrived on Earth from outer space， 他开始有人开始建议了，也就是地球的生命呢很可能是从外太空来的。 OK，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建议，听过这个想法，地球的生命起源可能是外太空来的。Either carried by small particles floating through interstellar space， 就是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在宇宙中飘啊飘，就飘到地球上来了。And captured by Earth's gravity， or even brought here intentionally or accidentally by some ancient space traveler， 也许是古代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在宇宙中的宇宙航行者不小心或者故意把生命带到地球上来。 This is scientist talking, do you know that？ 这是科学家的讲话。科学跟科幻小说已经开始分不清了。It's pretty incredible. Well, this might solve the dilemma of life's appearance on Earth. It does nothing to resolve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life's origin.Since it simply forces the astounding event to another time and another place even further back， 也就是它并没有解决人的生命从哪里来的问题，它只是把它从地球推到另一个星球的而已，它只是逃开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那个星球的生命是哪里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是进化论。我们先别谈神， 先假设没神。 OK， 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先假设没神， 就以进化论的这个理论来看的时候，你难道不怀疑这家伙喝了什么汤，还是美国人说 smoking something， 不知道抽了什么烟啊？所以科学家猜测生命的起源是从外太空来的， 请问这到底是科学还是科幻小说？ Come on， 你们都是高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听到这种在课本上写的东西你就接受了，因为老师说的不会错，对吧？ Seriously， 所以看下一页。第二个问题是进化论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提出来的就是物种本身的稳定和跨越物种间进化的难度。这张照片下面那张金黄色的那棵树呢，就是上面的那个绿色的叶子。金黄色那棵树是在我们 Michigan State 密西根州立大学里面的校园里面的那一棵，非常漂亮。秋天来的时候，如果你刚到美国，你没看过树的颜色，树会变颜色，你需要出城去看看。这是 Ginkgo 银杏，我女儿最喜欢 Ginkgo， 她喜欢的叶子样子。她说 It's represented by a single living species Ginkgo biloba in a single genus in a single family in a single class in a single phylum. Its fossil history extends down to Permian rocks， 也就是到那个所谓的什么白垩纪的那个什么，就是白垩纪的那个岩层。 And it appears there were many more speciesBut here again, they appear suddenly and fully formed. 也就是在化石里面找到的银杏是完全已经演化成功的银杏，而且到今天没有变过。 Leaving evolutionists with no clue as to their origin.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活化石呢，是看到的是物种的稳定。那跟这个进化论所谈的物种的变动 mutation 是很互相抵抗排斥的，也就是我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猫和狗如果你交配繁殖，会产生一种动物是不会产生下一代的，把马跟驴放在一起交配会产生骡子，可是骡子不会产生下一代。也就是你可以假设你去那边 mutate， 你去物种变化，可是你会产生一个物种是它没有下一代的。这也就是告诉你要从犬类变成猫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们应该都学过吧，你们应该是很多人应该是本行的，我是外行的，我是学圣经跟哲学跟神学的。但你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进化论里面的难解释的困难度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坚信进化论？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是进化成功的几率，生物的复杂度 ，DNA 染色体密码的精密和复杂。Astronomer Fred Hoyle claime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a life arising on Earth by purely natural means without special divine aid is less than the probability that a flight-worthy Boeing 747 should be assembled by a hurricane rolling through the junkyard. 他这么说。在生命如果靠自然而产生，没有神的介入，自然的产生的几率等于飓风刮过废铁厂然后组装了一台可以飞的波音747的几率，差不多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从北京上海来的时候，你现在有直飞吗？应该有直飞，你坐的飞机是不是这种组装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飞机就这么变来的，你坐不坐？飞机就在这儿，你做不做？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些道理，可是我们对进化论深信不疑的原因不过就是先入为主而已。请问你先学到的就一定是对的吗？所以我今天晚上至少要让你开始，我希望你真正开始怀疑，至少你怀疑你学的课本。下一页， Stephen Hawking， 很多人都知道 Stephen Hawking has saidThe odds against a universe like ours emerging out of something like a Big Bang are enormous. 也就是我们现在从四个世界从大爆炸产生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 I think there are clearly religious implications. 他是无神论者，你们都知道 Stephen Hawking 是无神论者，可是他也必须说，你光说这宇宙这么爆炸来的时候呢，的确是你已经进到宗教的领域里面了。也就是你在今天你在美国，你如果做学术研究，你要申请 funding， 申请 grant， 你如果跟美国政府说我要申请的研究就是宇宙的起源，我可以大概跟你说你申请不到 funding。 没有人要做这种所谓的 religious study， 因为这已经超过自然科学的范围了，而进入了所谓的科幻或者是宗教。所以我必须跟你谈，今天晚上你必须至少要开始怀疑。你也许你还不要信圣经，你也许觉得也许有其他的可能性 sure， 但你至少要怀疑你的进化论，你至少要怀疑进化论。总而言之，我跟你说个小结论，人要相信无神进化论呢，是需要相当大的信心的。你信进化论不是因为你证明了，而是你信进化论成为你的科学或者人生观的一个基础，并不是因为你真正的研究过它，而你不过只是接受人家告诉你你就信。为什么你来教会的时候你会很怀疑我们告诉你的？那你在学校听老师讲的时候你不怀疑他告诉你的？这不太公平了，这不太公平。科学家 Francis Collins 刚才那个金融 project 的那个人，他说他是接受所谓的神导进化论，所以他提出来一个观念，至少你需要开始考虑的一个观念，叫做神导进化论。也就是说，进化的过程若是没有神的介入，是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结果的。他相信进化论，但他至少要加入一个神导引的进化论。那我个人不太接受神导进化论，我觉得他在神学上解经上反而带出更大的困难，也就是亚当他到底是几千万年进化才来的呢，还是上帝造的？至少我看圣经写的是上帝造的，所以我接受的是教会历史所教导的创造论。那今天呢，我必须回来稍微看一下这创世纪的记录。所以你刚才看的第一节，那现在第一节第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至少我给你稍微解释一下，在这里呢没有告诉我们地球是什么时候造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地球什么时候被造。那只说地球日，在人类历史的第一日时呢，地球水都已经存在。所以创世纪不是科学教科书，而是神学论述，讲述神的作为，它简明的记载人类历史的起源，但不详细交代地球外的世界被造的记载。因为你知道那个后来天主教跟哥白尼在那边吵，到底是天动说还是地动说，然后吵那个问题。可是创世纪的问题不是在那个问题，而是以地球人的观念来写地球人该知道的宇宙万物。我们看下一页，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天上有光体，可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白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第一天稍微解释一下，第一天就有早晨有晚上。那在第四天的时候呢，从地球人的角度上面看来，日月星才看得清楚，所以第一天就有光。但是光是什么光？是不是太阳光？我们不知道。那所以这是一个地球人的角度写的记载，在天主教在中古世纪却误解了，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是，它只是以地球人的眼光来写的一本书。好，下一页，创世纪没有完全的满足我们无穷的好奇心，但他至少清楚交代了下列原则，也就是有些人问很多问题，比如说有奥古斯丁，有一个古代的一个神学家，有人问他说，请问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在干嘛？无穷的好奇心他的答案就是说，他正在造一个地狱让问这个问题的人去。也就是你有些东西你不能再问下去了。那我顺便讲到为什么你的好奇心需要停止到一定的程度上。有一些答案呢，你会必须到最后说就是如此，要不然呢你会永远没有答案。人永远会问，那谁造了神？ 是吧？你问创世纪，问到最后就是谁造了神？那圣经的答案就是神，他永远存在。那你就不能再问了，已经砂锅打破，已经到底了，就是神永远存在。那基督教的一个文学家叫做 C.S. Lewis，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天黑你看不到外面，只看得到反光。他说玻璃呢会让你看到外面的花园和草地，因为玻璃是透明的。他说如果外面的草地也是透明的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就瞎眼，你就什么都看不到。如果你全世界都被你看透的时候，你看透一切的时候，你就瞎眼了。你一定要有一面看不透的花园，你才知道玻璃是透明的。你一定要有一个看不透的上帝，你才看得透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上帝被你看透的时候，他就不是上帝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问题，到最后就是他是最后的答案，他是最后的解答。连亚里士多德都要谈到宇宙有第一因，你不能再问第一因前面是什么，他就名字叫第一因，你不能再问前面是什么。那所以从创世纪至少有这几个原则，我们做了一些整理。第一个原则是神对这地的创造关爱、怜悯和呵护，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用六天造人类所住的地球，最后把人放在宇宙都地球造好之后把人放在这边。他不是他上帝可以在一秒钟之内造好所有的事情，可是他却花六天细细的呵护。我希望你到美国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城市的水泥丛林里面出去看这个自然界，你需要去看这个自然界，上帝在每一片草每一片树叶上面的那个呵护和特别的创造。你需要出去看这个宇宙。没有看过银河的举手一下。真的，我相信你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很难再看得到 Milky Way。 看过银河的举手一下，我这么问嘛，看过银河的举手一下。 还有一些人，所以一般85年生了以后都看不到了，因为中国城市开始发达了，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雾霾，连日出都是电子荧幕才看得到日出。那这个宇宙真的很美，你来美国至少有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去看看这个宇宙，看看银河的浩瀚，看看中国以前的传说七系牛郎织女在银河的两边，真的天上有一条充满星星的一条河流一样，英文叫做 Milky Way， 它像牛奶一样。美国人的感受，虽说中国人比较好吃，美国人也蛮好吃的，就是 Milky Way。你需要看这个上帝所造的宇宙，你需要出去观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从宇宙中间，从受造之物看得出上帝。再来呢，第二个看到，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整理是人的尊贵是由于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你有没有察觉到只有人会建动物园，没有动物会建人园？只有人在地球暖化的时候会紧张。你紧张什么？大不了就是人类就灭种就绝种，然后小强就成为下一代，你知道吗？小，你知道小强吗？蟑螂是永远不会灭亡的。所以你地球暖化你怕什么？你就我们人类消失而已嘛，那让下一个物种进化继续 take over， 成为真正的小强，成大强啊，他们来占领这个地球，你为什么要紧张？我们凭什么管这个地球？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给我们答案，是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神要我们管理这宇宙。可是当人离开上帝之后，不认识这位爷爷，却还想管这个宇宙。却发现管不好。但是人的尊贵，人可以在这个地球上成为最重要的生物的原因，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造的。你撞死一个人，跟美国松鼠很多，那天差点压死一只松鼠，跟压死一只松鼠的代价绝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为什么人跟松鼠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光凭进化物种起源进化来谈，你光以唯物来谈人的时候，请问人跟松鼠的差别在哪里？你智商吗？你智商比松鼠高一点，那海豚的智商比你高呢？你知道大象可以在他们那个死掉的大象每年会回去扫墓，你知道吗？你们有研究过这个？大象每年他们会一整群大象回去那个埋葬他们死掉大象的地方去扫墓，会去纪念他们死掉的大象。你真的觉得你比其他动物好吗？为什么？创世纪才有答案，进化论没有答案，进化论没有给你人尊贵的真正的理由。第三，婚姻的一男一女是神所设计的。从伊甸园里面看得到，上帝造了亚当跟夏娃，一男一女。你也知道爱情应该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应该是。隐隐约约你也觉得，当有一个男人，当你们当中的女孩子讲话，当有一个男人对你说我会爱你，什么海枯石烂啊什么的，你通常你的感受就是他只对你一个人讲这个话，对吧？要是他跟你讲完，明天又跟另外一个人讲那个同样的话，你就很不爽了。因为隐隐约我们觉得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是应该的，因为是上帝所造的。其实我告诉你，连鸟类都知道，很多鸟类都是一生一世的，当他们的配偶离开的时候，他们不会再嫁再娶的。圣经给我们一些至少这些开始的观念。再来，工作六日第七日休息的规律是最有效率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从创世纪给的。为什么我们一周要有七天？法国大革命时有想要改过，想要改成 一周十天，你们想要改过，让你们我国效率，我国工作效率更加发达，一周十天，你就开始星期一、星期七、星期八、星期九啊，终于，你要试试看，一周十天。为什么一周要七天？为什么一周要七天？你有一些问题，你问老师，老师会觉得你很讨厌。你问妈妈，你妈妈会告诉你别想那么多，去读书。为什么一周要七天？为什么上帝要人在他在创造六天之后第七天休息？为什么人需要休息？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一开始呢，他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每一天的一开始从晚上开始的，所以到今天，甚至到今天一天的开始是半夜十二点开始，对吧？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晚上回去以后就会开始新的一天，那你一天一开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睡觉。所以一天开始第一要做的事情不是起来赶快去上班上学，睡觉。上帝跟人之间所安排的，你的人生如果压力山大，哎，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压力山大，你的人生如果开始胃溃疡，你开始做一大堆事情做不好的时候，你开始需要回到圣经里面问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到底是谁？上帝到底怎么造我的？这个的确是一个使用说明书。当你买任何东西都有使用说明书，可是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并没有，上帝并没有，好像你妈没给你写一本使用说明书，对，孩子照着用，对。你买车都有使用说明书，多久换一次机油，对，你们来美国第一个学就要买车，怎么样照顾车？可是人，你怎么照顾你自己？上帝其实有使用说明书的。我希望你以后，我不奢望你今天晚上就成为基督徒，可是你开始要思考：我到底是谁？我真的有爷爷吗？有没有使用说明书？我为什么活着？我哪里来的？我跟松鼠的差别在哪里？我跟小强的差别在哪里？你需要问这些最基本的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了。你不能再浑浑噩噩的过下去。这其实你发现人类哲学问题最基本的就是这个。那我们通常在人类最难过、人生最难过的时候才会问这种问题：我干嘛活着？这其实你早该问这个问题，只是你小学的时候问的时候，我干嘛读书？别问，就读书。 到中学的时候干嘛读书？就考上好大学。我干嘛考上好大学？人生就开始好过。你发现被骗了，一直到现在，你开始做工作了20年，上班上了20年，我为什么要上班？我为什么要上班？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创世纪给我们很多这种最基本的答案，是无神论或者是进化论没有办法给你的。你如果真的是进化论的话，你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可是你必须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回来这里？第五，创世纪的可信度，不是因为他写在这本很厚的书上面他就一定可信，而是因为由复活的耶稣基督所支持的。在马太福音下页，马太福音19章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休息，可以离婚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耶稣把我们婚姻的一男一女，我刚才一开始介绍很自我介绍很重要的，就是我只有一个老婆，这个很重要，在这世界上。为什么人一发财就会找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为什么要一男一女？至少耶稣复活的耶稣说，在创世纪里面上帝造人是一男一女。我们对创世纪的信心，我们信靠创世纪，是因为建立在复活的耶稣所教导的。基督教真正的核心在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证明他不是普通人，他所信的创世纪也是我所信的。以后我今天没有机会谈耶稣复活的事情，但耶稣复活很重要，他是由12个见证人加上500个目击见证人所亲眼见证他复活。耶稣复活不能用科学证明给你看，只能用目击见证人给你看。也就是说，我常常在我们在密西根州立大学那边有很好的农学院，有很多农场。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说，我刚才看到有一头牛在飞，有病。另外一个好友又来，你有看到牛在飞？有病。第三个又有一个好友，牛在飞，你可能会觉得那是串通的，这三个人串通要整我。那后来发现10几个人认识人都说，你没有看到牛在飞。这个时候我问你，你会不会开始怀疑你对牛的认识有问题？那时候你跑到农场旁边看牛，牛呢？牛被教授收进去研究去了，会飞的牛，教授也在研究。所以假设那天你从来没有看到那头会飞的牛，可是12个好友告诉你我们看到会飞的牛，你信不信？两种可能，12个朋友都疯了。第二个可能，我不认识牛。如果12个人告诉你耶稣复活了，而且都是你认识的人，是不是我不太认识人？人是不是会复活？所以这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太详细解释的一个问题。但耶稣复活是我们整本圣经之可以说以可信，是因为这位复活的主他说创世纪是真的，所以我说创世纪是真的。我也没办法证明上帝创造那一天没有 YouTube， 没办法，没有人，那时候还没有 iPhone 啊。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拍下来，上帝在做的时候也没有拍 selfie。刚才我跟黄牧师在前面拍 selfie， 自拍。上帝没有留下照片来，我没有证据的，我创世纪我没有证据，但我有复活的耶稣告诉我，创世纪是真的，这是我信仰的真正的根基。所以呢，我看下一页，所以不要以为唯物进化论是科学，创世纪是信心。我可以在这里大胆的告诉你，两个都是信心。你信进化论，不是因为你证明进化论，你只是信它而已。同样的，创世纪你也没办法证明，你需要信它。这是你人生可能最可怕的一个跳跃。唯物 进化性生命从无到有自然产生的。别问为什么，就是这样，他已经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就是不能再问下去了，就是自然产生的。圣经告诉我们，生命从无到有是由全能满有智慧的上帝所造，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你不能再问下去了。我问你，哪一种信仰需要更坚强的信念？我答案给你，不过你自己想一想，哪一种信仰需要更坚强的信心？哪一个更封建迷信？你有没有被我彻底颠覆？看你的表情，好像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表情。哪一种信仰需要更大的信心？你信进化论是没有理性的。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人离开上帝是没有理性的。你相信你没有祖宗是没有理性的，你相信你没有爷爷是没有理性的。对，很难相信你有爷爷，对一个孤儿说你有爷爷是很难相信的，而且你爷爷是有钱人，很难相信，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慢慢接受，我可能真的有爷爷。今天晚上你可能也同样的感觉，可能这个世界真的有神，这个宇宙中间真的有神。不过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思考。下一个，下一页，创世纪给我们带来一些最基本的信息。第一，神的创造是他本性的彰显，他是公义良善的上帝。诗篇33篇第四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这个人如果是描述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你就很高兴，我的男友，我的女友，谁不喜欢这种个性？谁不喜欢这种特质？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在这个宇宙中间，上帝造了以后，留下了三条线索帮我们拉回来，可以找到他。三条线索，第一个叫做真，第二个叫善，第三个叫美。实际上有这三个元素，你可以帮助你找回上帝。每一句话你都可以问，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有些人说这世界没有真理，你还是可以问他，这句话是不是真的？这世界上没有真理，这句话是真理吗？如果这句话是真理，他就错了；如果这句话不是真理，他也错了。这世界上有真的东西，每一件事物，你都可以问这是不是善的。你可以问善恶，每一件事物你都可以问这是不是美的。生命，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反堕胎？我知道在国内这一胎化的政策已经死了我不知道多少亿人了。我有一次在哈尔滨跟一个医生谈话，他说那个医生他自己说他堕一胎呢可以拿100块，就是算是红利，堕一胎红100块，他平均月收入就是光从红利是10000。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准许堕胎的时候，是到今天大概已经堕了4000多万人的生命，这已经远远超过犹太人在被纳粹屠杀的600万人。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政府会告诉我们人口太多不方便，所以人可以走，人可以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生命不能被残害，因为生命是美的，没有别的理由，生命是美丽的。美是一个很奇特的元素，你们常常这边有小孩的人常常逼小孩去读工读法读医，但是我告诉你，实际上最赚钱的东西是美。你只要有打开美丽的密码，钱财就进来了。你如果小孩会唱美丽的歌，他会画美丽的画， 他会写一本很美的书。这世界赚最多钱的人是懂得什么叫做美的人，但是这个美呢，不是因为美自己而已，这三个真善和美，它原来是从那一位造我们的上帝而来的，他才是真善美。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里面，你不能谈真，不能谈善，不能谈美，它本来没有意义的。一个无神论的世界里面，无神的体系里面，只有适者生存，没有别的。所以南京大屠杀，我们中国人要日本人赔偿，要日本人道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唯物进化论的时候，就是东京的一群猴子干掉了南京的一群猴子而已。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南京的猴子不适者不生存，今天你不爽就把东京的猴子再干掉就是了，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道歉？我们为什么要赔偿？这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善。什么叫做不善？你如果在唯物进化里面没有善和恶，你只有生存，只有生存。很可惜，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是只有生存的社会。我们今天的生意人，我们今天所有做的事情都只有生存。我们的唯物进化论把我们扭曲成这样子，可是我们心里面隐隐约约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卖奶粉里面掺东西是不对的。听说那三鹿奶粉是后来是因为它掺太多，它是别人都是卖奶粉掺化学品，它是卖化学品掺奶粉，那才会被弄出来的。害得其他奶粉厂商都很不高兴，你都掺太多了。隐隐约约我们知道这不对的。可是如果是适者生存的话，没有什么对不对，就是生存而已。你需要怀疑进化论，你真的需要怀疑进化论。它没有任何世界上真善美的体系。下一页，上帝给我们带来第二个信息，神是借着耶稣并且为了耶稣造了万物。哥罗西书1:15，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父神造了他的，为了他的儿子耶稣造了这世界一切。这一句话为的是很重要，他这世界是为他而造。什么叫做为他而造？比如说啊，两条钻石项链在商场里面摆在那边，然后两个钻石在彼此对话。哎，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活着？你觉得我们钻石活着有什么意义？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答案？那个钻石的意义就是当一个男的有钱的男的买了他以后送给了另外一个女孩的时候，那个钻石是来衬托那个女孩的尊贵。我可以了解吗？那个钻石唯一存在的目的意义是来衬托那个女孩的尊贵，所以这个钻石越尊贵，那个女孩或者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女神了或女王的尊贵。你再想一想，我再反过来，我再问你，我们是为耶稣而造的，耶稣尊贵吗？耶稣是应该是上帝的儿子最尊贵的那一位。我们之所以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我们是为他儿子而造的，是来衬托他的荣耀的，这是我们活着的唯一目的。你离开这个目的，你找不到目的，你会很迷路的。我为什么活着？圣经告诉我们，或者我们教理问答都告诉我们，人活着的至高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这听起来好像很玄的一件东西，但是其实很简单。我们为什么活着？就是要来衬托他儿子的荣耀。这整个宇宙之所以美丽，我们之所以美丽，是因为是来衬托他。 我们里面充满了被罪所充满的，我可以告诉你，所以感受不到这美丽，或者是一种残破的美丽。但是我们里面原来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有目的的。下一个，第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形象在这指的是王权的意思，不单是理性。这个里面带出了更深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隐隐约约都觉得我是该被尊重的人。有没有人不觉得这样的？有没有觉得我不需要被尊重，我还行，尊重他就好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隐隐约约的感受？其实也不是很隐约，其实有人蛮明显的。啊，当有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你的感受是觉得，像我这么重要的人，你居然不尊重我。我们每个人都是会这么想。那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按着尊贵的形象所造的。这个尊贵的形象呢，在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破碎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剩下的形象，就像一张照片，美丽的照片被揉碎以后再打开，被揉烂了以后打开，是一个扭曲的。我们感受到上帝给我们的尊贵，可是我们每个人里面也有一个东西，叫做我最不喜欢的那个部分。当我们真正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部分的我是我无法接纳的。我心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我自己也无法接纳的。我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说：“牧师，我发现我怎么这么懒，我怎么这么懒惰？”他是研究生，他认识到自己，他很不能接受他懒惰那一部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能接受，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我们的罪，使得我们没办法接受我们自己。上帝派他儿子来替我们的罪而死，来宣告他对我们的接纳，要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无法把这整本很厚的圣经完全的讲清楚，我希望你们参加这个教会的小组，我希望你们参加这个教会其他许多的圣经课程来思考来学习。但我希望今天晚上至少你有一个觉悟，进化论可能是科幻小说，进化论可能有问题，你需要去怀疑，你需要去思考。有些讨论应用，有些延伸阅读，你可以自己去找来看，那 Francis Collins， 那找一些人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会后有一些辅导，有些陪谈，也可以跟你来谈。请问你听完这篇道的感受是什么？愤怒，一头雾水，还是我很同意，还是有些其他的感受？你需要找一些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第三，你能否以开放的心胸来继续探讨这题目？还是你比较无法接受你以前学过不一样的任何东西？第四，谈谈你人生活的目的吧。你干嘛活着？干嘛活着？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求你自己用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认识你，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向你所求的。让我们在这里听到你的道，开始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原来是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主，今天晚上你来自己拯救我们，我也为我们当中所有还不认识你的朋友来祷告。主，你来帮助他们认识你，帮助他们，告诉他们你才是他们的人生中真正的祖宗，真正的来源，真正的归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今天就不呼召了。通常呢，所谓的布道会都会叫你有一些举手。